子想你，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，那是因为我关心，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，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，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，爱就是用我常烦着你， 特 别的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，告白少说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哦，来哟。 泪拥抱， 爱情的心碎 任由沉默在咆哮， 我已不简单， 曾经来不及变老， 我是一种勇敢， 勇敢 承认爱情的悲欢， 一句话都成全自乱乱 绕，别让我知道，只想让你知道，爱的警告。 吹，就算是大雨淋湿了该吹，执着它多昂贵。唱，孤单的姿态偶尔还作祟，别乱入别拥抱，让我的脚心里飘。夜色店好多人都在看着菜单，服装店好多人都在试着衣衫，这世界好忙碌，这世界好孤独，好像也没人在乎。他嘴角藏着一丝烟草香，搞不清不喝酒的时候最慌张，其实也没有观众何必张望，一场假设的梦。穿过眼前热闹的嘲笑，直到展现现任长官的模样，我多看耳边怀疑的对白，纵然结果没有多少的宠爱。吹，就算是大雨淋湿了勇敢吹，执着它多昂贵。手心的天就悄悄发了芽，太多的嘈杂我不想提不想看，没有时间追，喉咙在沙哑里用着期待追，茉莉多无味唱，孤单的姿态偶尔还作祟，别再让别拥抱，让我多坚持一秒。那嘴角藏着一丝烟草香，高跟鞋不合脚的时候最慌张，其实也没有观众何必张望，一场假设的梦。穿过烟尘热闹的嘲笑，直到长成新人长满的模样，多看耳边怀疑的对白，纵然结果没有多少的宠爱。追，就算是大雨淋湿了勇敢追，执着它多昂贵。手心的偏执悄悄发了芽，太多的嘈杂我不想听不想看，没有时间追，奔向最深的黑市的星光追，和寂寞来疯癫唱，孤单的姿态偶尔还作祟，别再让别拥抱，让我多坚持一秒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，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，消失在平庸里。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，离开你深爱多年的故事，这么多年你

爱是一个疯子，当任性的担子，还任性的对着，闹任性的开始，两颗心的投资，找到新的四算相识。你有多么可恶，爱有多么可恶，好想忘了过去，还想一样爱你，没了心的王子，还能信仰什么从此？那是谁说的爱多了一个疯的天使，催他喜欢上老天爷埋了苦的种子，真是多事。可是人也都说了爱若不疯多没意思，还想爱他当初要给你的那种幼稚，当时我想了一下下了一个字，我再也不听谁说了，再也不怕重获了爱上了爱上你的疯子，我再也不会寂寞了，再也不温柔过了，就在我离开的同时，我决定困了就不解释，闯祸了，爱上了爱上你的疯子，我再也不会寂寞了，再也不会如果了，就在我离开你的同时，我决定困了就不解释，我决定中间一点理智啊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水永 前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未有， 爱你恨你问君知否， 想要 只靠音乐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送出 云千里，等来年秋风起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那么令人向往。我不顾一切走在路上，只为了留你的身旁。梦想在不的前方，今夜的星光分外的明亮。想着远方，想着心上姑娘，回头路已是那么漫长。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。车轮滚动着年华，我再也不愿沉醉，不能入睡，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？梦想在不在前方，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。我四散万间，鲜花在身旁，那是辽远星星的光亮。一座难放开，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。

我摘下的花个圆圈，属于我两个你世界，不用和别人连线。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在我身边，所有非肉眼完全视而不见，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。传说中你会爱甘心每个钱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，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 笑着走到你面前。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